说话， 系 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 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啦，嗱，終於就翻到嚟，因為頭先 YouTube 有啲技術故障啦，咁就都唔知係咪呢個 WannaCry 啊？上喂，上個禮拜又係喎 WannaCry 啊！ 上個禮拜未係 WannaCry， WannaCry 就係周浩鼎唔係，唔係呢個叫做黑客呢個勒索軟件啊！咁咧就頭先睇到啦，呢個周浩鼎咧就呢個躲藏兩日之後出嚟咧，就今日咧就終於咧就上演呢個公關大災難啦！ 嗱 ，before 講入正題之前咧，交代一下周老闆先。 周 老闆咧就事忙， 係啊。 咁你知啦，佢而家又孭咗好多嗰啲公職在身啊嘛。 係啊，所以就要同埋要兼顧，要不斷要去鞏固呢、這個，即係下一屆四年之後攞翻呢個文化界功能組別嗰個位嘅。 咁啊，周老闆。你又 miss 咗， 又 miss 咗， 又 miss 咗啦！啊，呢个小弟带嚟嘅一支酒，先介绍一下先。 呢、這个顶之雷迪啊！ 哇，你 神之水滴的弟弟， 你帮佢即刻改个名，顶之雷迪。咁我哋开酒嘅又系为咗庆祝一下啦， 当然要庆祝啦， 庆祝一下啦。咁呢支酒咧就系 Lafite 家族。我成日咧，虽然咧，即系我唔想叫 Lafite， 但系我发佢个咩 Rothschild 啊，好难发。 咁你学大陆佬发音咯 ，Lafite 咯。 咁啊，系佢嘅家族经营一个酒庄。咁当然啦 ，Lafite 系经营好多酒庄，唔单止喺法国啦，喺南非啊，全世界 大陆都好似有 嘅。大陆都有 Lafite 嘅酒经营嘅酒庄啦。咁所以咧，不足为奇嘅，唔好听到 Lafite 就一定要好。咁咧，但系呢支酒有啲 story 嘅， 系 就系咩咧？呢支叫做 Chateau des Lorettes 咧，就係、是、法國外交部要嚟招待外賓嘅酒嘅。咁、所以嗱，今日啦，細良益你啊，呢支酒阿奧巴馬飲過，你可以同人哋聲稱嗱，我飲過一支酒係奧巴馬飲過嘅。 嗱，你又唔好老點我，你當我傻嘅，真係逢親政府招待外賓嗰啲都係流嘢嚟嘅。大陸佬一帶一路研討會用咩酒嚟招呼呢啲萬邦來朝嘅呢個普京啊，成扎嗰啲惡棍咁嘅樣咧？你見到行入去嗰陣時咧，即係拍呢個嗰啲即係警呢個黑幫片啊，嗰啲造型真係入型入格嘅，全部都係。咁係咩咧？係張裕乾紅，同埋長城乾紅啊！所以你唔好以為攞嚟政府攞嚟招呼人嗰啲一定好嘢先得。 嗱，呢個有原因嘅。嗱，阿細良係講得啱嘅。当我咁讲嘅时候咧，其实你又知道呢支酒唔会贵，因为咧人特别系西方国家喺对于即系酒水嗰方面咧嘅价格咧，即系喺即系用公帑 啊， 用公帑咧就系控制得好严， 不能太奢侈系， 不能太奢侈，但系亦都唔会太差。嗱呢支酒咧，老实咁讲系三嚿几嘅啫， 都 value for money 吓。 咁咧，但系咧，我觉得系送。点解佢会攞嚟招待外宾呢？因为呢支酒如果你嚟做餐酒啊，非常之唔错。 系啊，大家我觉得今日就开酒就啱，但系少咗啲音乐 啊。 小凤姐又唔喺度，系嘛？咁 我头先讲翻头先嗰条片啦， 系啦、大家都知道啦， 阿鼎嘅片啦。 呢、這个周浩鼎呢条咁嘅蛋散咧，就水鬼星城王，咁大家咧都睇住佢几时就扑直噶啦。 啊， 咁就结果咧就系、是。即系呢个叫做蠢人啊，就永远都做蠢事，就是、来自呢个民建联嘅元老 曾玉成的金句来的。是蠢人一定会做蠢事的。 嗯。 那就周浩鼎自从成为这个青年民建联主席。 是。 骑在林林上面之后呢，林林就是副主席。 嗱，呢个咧就私仇， 冇冇冇， 俾人话觉得你系私怨。 冇冇冇，咁咧就旧年咧就竟然啊，就首先讲一讲佢嗱 ，before 呢件事之前咧，好多人对个背景唔系咁熟悉嘅，其实。咁就因为呢个背景出身咧，直接影响到佢今次点解会咁样做。咁而呢件事嘅性质咧，亦都唔系净系所谓建制派同呢个梁振英打龙通咁简单。 嗱，你唔好咁快讲梁振英同佢关系事。如果你要讲佢嘅历史嘅，先开历史嘅时候咧，我就觉得要先讲佢咧，究竟如何开始从政。第一样嘢，首先咧系二零最后一届嘅区议会 委任制，2006年。 其实委任咗佢去离岛区一个区议会， 系啦，好奇怪啊，当时 好奇怪， 系啊， 呢个人突然间好似石爆出嚟咁嘅，咁但系原来咧都系有原因嘅，因为点解咧？佢当时咧系呢个新世界发展嘅 法律顾问、 公司嘅秘书顾问律师， 系 啊，咁咧好啦，咁啊当时咧就已经传出咧就系话呢个系新世界推佢入去嘅，因为咧呢个点解系离岛区咧？因为新世界当时呢亦都对大屿山的发展呢好有兴趣。 当然啦，大屿山亦都是梁振英所谓的这个自己的 baby。 因为这件事呢曾经是廉署有人去告到去廉署的。 嗯。 这件事呢即是那时候就啊你真的好嘢，周浩鼎一出来就被人开 file 了，就开廉署 file。一开波就已经是开花了，所以看到这个人本身都是很 controversial 的。 但是他就在民建联里面的这个重点栽培的人物来的。 重点栽培。 因为做得青年民建联的主席就是说会上去第一线。 后来他又做了民建联副主席。 现在就是民建联副主席了。话说呢就大家听到他的名字最多就是上一次杨岳桥。 保存。 梁天琦保存那次。系啦，咁咧就呢个周浩鼎咧就以10,000票就输咗俾呢个杨岳桥。 咁10,000票你唔好睇以为输俾杨岳桥10,000票咁少咁样，其实因为其中有60,000票去咗梁天琦 嗰度，咁就另外有部分咧就谭耀宗咧就埋怨呢个黄成志抢票不力。系啦，咁呢个即系 点知 呢个特约自超人咧 啊， 就本身就谂住可以抢多啲，系啦。想住抢多啲阿杨岳桥嘅传统泛民飞，点知就抢咗周浩鼎嗰啲飞，咁就差唔多，其实可以咁讲咧，其实系紧败嘅周浩鼎当时。咁就话说之后咧，就传出咧就系话周浩鼎会接替呢个民建联嘅大佬黄定光，喺呢个进出口界叫做黄定光就大家都知啦，佢最出名嘅团体就叫中出啊嘛。中华进出口总会，你唔好笑先得。 我印象最深刻就系佢成日发， 唉，成日擘大把口，咁佢代表中出嘅，其实系。咁咧就当时咧就话将个位置会交俾周浩鼎，咁就话说啊，喺一次嘅建制派嘅宴会上边咧，梁振英竟然咧就同当时嘅建制派大佬民建联嘅几个即系老屎忽就讲啦，佢话阿鼎咁好口才。个人亦都要咁高能。 先你哋睇到条片知噶啦， 系、哎、你知噶啦。咁、就梁振英竟然啊，当时啊讲紧系2005年嗰阵时候就已经，唔系2015年啊尾啊，就已经帮呢个周浩鼎说项喎，竟然，就话其实点解唔安排周浩鼎选超级区议会咧？ 因为更上一层楼， 就俾佢更上一层楼，系啦。嗱，你知啦，新世界梁振英、周浩鼎，你要记住啊嗱。是梁振英帮周浩鼎背书去选超区。结果边个让个位俾佢啊，死咗嗰个叫做边个啊， 王国兴。 王国兴啦。王国兴我一日撞到佢成个70岁真係老得好紧要。以前喺立法会真係唔觉佢咁老。 你撞到佢。 係啊，真係街见 到。佢有冇跌倒啊， 冇冇冇。 撞到 佢。撞死佢。咁呢就成个人借晒，已经因为左派呢基本上你冇咗个位咧，就冇人骚你，即系佢哋系好势利嘅。咁所以咧，呢个王国兴咧愤愤不平嘅原因系咩咧？竟然就因为梁振英插手呢个民建联内部嘅选举策略，就扶植呢个周浩鼎巡超级区议会上去，佢就攞咗个位啦。 嗱呢件事啊， 嗱嗰个系铁票，记住，嗰个系绝对系中联办铁票。 可以保送上去的位置來 的。特别是这个所谓超级区议会呢，就肯定是全港的一种的配票系统。 是一定是靠全港配票系统。 那 好啦，大家想想，梁振英全港配票系统中联办都要这个 all in 周浩鼎、啊。那你可想而知，周浩鼎绝对不是民建联可以驾驭的人。 他同其实我自己觉得他同李慧琼子都是一样。是根本连而家的民建联主席都是直属于中联办的。 所以我就有一个概念提出给大家想想的，就是现在的所谓建制派就其实不是本土建制派来的。因为背后呢，以前你讲民建联四大天王陈婉娴、谭耀宗、程介南、曾玉成的年代呢，大家由70年代已经开始听他们的名字了。 是啊， 所以那些就叫做什么呢？ 全部打上来的。 本土左派。 哎。 现在这些叫做什么呢？叫做非本土左派，什么是由中联办控制的建制派的新一代。 而且是突然之间爆石爆出来， 例如 安插下去。 这个时间停顿的容海恩啦， 嗯， 就亦都是突然间爆出来了。 容海恩咪又是一样同周浩鼎一样咯，就是要牺牲 邓家彪，系啦， 又是工联会噶嘛。 王国兴呢啲叫做本土左派， 啊， 而家呢啲叫做咩咧？叫做空降左派。 嗯， 名义上香港出世或者香港受教育，但系实际上咧后边嘅权力来源咧，其实系嚟自西环。 嗱，呢啲人咧，其实同本土左派最大嘅差别咧，呢班人系唯命是从，你可以用一个字去形容，叫狗。即系基本上同本土左派好唔同，本土左派 或者系加多个酒字，酒狗， 酒饮酒嘅狗。OK， 咁咧就 混命度啊！ 本土左派咧，因为佢自己本身组织力咧，有一定嘅地方组织力咧， 佢可以唔听中 联办，佢可以唔听中联办讲。咁所以咧，你睇到啦，你而家阿周浩鼎咁样样咧，其实啲人咧仲讲今次事件咧，佢系咪获得咩嘅政治好处？我话俾你听，系唔会有政治协商嘅，同佢唔会话嗱，你如果帮我做呢件事，我俾咩好处你？因为点解？你想嘅，你根本只可以听话，你冇选择。因为 你个位置边个俾你？ 系咯，边个俾你？系中联办俾你噶嘛？ 中联办系你奶妈，即系话你冇中联办就冇今日。 啊，咁你唔使睇话点解拣周浩鼎做呢件事咧？咁样系因为点解咧？系只有即系周浩鼎系冇选择，系一定要做。 嗱，你有冇睇过一套戏叫《人形蜈蚣》啊？ 啊， 好重口味嘅， 系 就系、是、一个变态佬将嗰啲人咧。即系虐待啊，将佢咧串起上嚟啊，就是、一条蜈蚣咁嘅，即系话你个肛门就系我嘅口，咁啊将佢串起上嚟，系啦，就串成一条蜈蚣咁样，一条食物链咁样嘅。 即系 我话俾你听，呢条就叫做建制派嘅人形蜈蚣啦， 系啦，系啦， 即系话中联办、梁振英、民建联嘅议员、民建联嘅区议员，佢个壳叫做民建联， 嗯， 嗱，记住啊，呢个系壳嚟嘅，呢个好似异形咁样啊。入侵咗个身体里边咧，其实嗰个系个壳嚟嘅民建联系，实际上佢权力来源系中联办。当佢同一个老细嗰阵时，即系话佢要食佢契哥啲屎嗰阵时咧，佢系冇可能 say no 嘅。契哥叫你做嘢，你就要做。佢同梁振英嘅关系就应该系契哥同契细佬嘅关系嚟，就系冇得 say no 嘅。所以杨岳桥啊嗰啲话佢会唔会有呢个利益输送啊，收受咗利益，然后俾个文件梁振英去改啊？我觉得嗱呢啲咧。我都要企喺呢个建制派帮下口啦。民主派呢啲逻辑罪状就唔啱，我觉得。我觉得唔会嘅。 唔系利益一早俾咗。 系啦，就唔需要嘅，因为佢同一个老、這個、同一个老豆啊。 啊，呢、這个同然后利益系啱啱调转嘅， 系唔需要嘅， 系冇然后利益，因为利益一早俾咗你，即系等于你好啲节目成日都讲就话，喂，大佬以前就话精英咧就招纳精英，而家唔系嘛，呢班垃圾嚟噶嘛，呢班垃圾，我因为睇到你系听话，嗱一阵我先 justify 点解我话佢垃圾，佢真系垃圾嚟嘅。由呢一班垃圾嘅时候，如果唔系靠中联办啊，佢根本系冇可能有今日呢个位置，所以系冇然啦，对佢哋嚟讲系冇然后利益嘅。 我觉得绝对冇利益可言，个原因系咩咧？因为佢。即系点讲咧？就系、是、佢所有得到嘅政治上嘅酬庸啊，都系个党安排俾佢嘅。个党唔系民建联啦，记住个党系共产党 啊， 系共产党安排俾佢嘅。即系话，如果你用黑社会嘅逻辑去理解咧，佢同一个字头嘅其实，佢同一个字头嘅话，阿公叫你做嘢，点可能要俾利益你咧？如果你铺都同阿公计嘅话，就变自由党噶咯喎。 嗱，自由党之所以失宠嘅原因咧，就因为田少素口太精啊。 嗯， 每一铺阿公叫佢做嘢咧，佢就问阿公攞嘢。 唔止啊，田大少啦，老实咁讲，我相信连阿曾玉成被放弃都系呢个原因， 一定系 都系呢个原因， 因为你唔需要依靠佢啊嘛，你有根有强啊嘛，喺本土嘅社会嗰度。 嗯， 咁你有一定嘅民望，甚至係有一定嘅社區嘅支持。 嗯， 咁中聯辦是但一條蛋散副主任咧，係指唔喐曾玉成。 係啊， 但係我估計啊，中聯辦啊，唔好話咩副主任啊，整個一個副部長啊。嗰、那個周浩鼎已經可以咧，只狗咁爬埋嚟㗎啦。 嗱，好明顯嘅，因為六八九都係啲咁嘅人嘛。你睇到咧，呢一班人全部由六八九以至到而家呢一班嘅中聯辦控制嘅人咧，全部都係對權力咧，只要咧，即係嗰樣嘢咧，係一個俾佢嚟講係一個權力嘅 symbol 咧，佢就會下拜㗎啦。 係嗱， 即係身體語言都已經寫曬出嚟。 亦都有一個解釋得到嘅，就係話咧，點解會咁低水平啊？喺今次事件裏邊，嗱、大家記住，容海恩也好，佢也好。其实都是反映到一班低水平的人才要靠这个方法去走捷径去上位。 嗯、 你好话单民建联里面譬如陈克勤咁样他都要慢慢由区议会由沙田区议会慢慢做起。仲、 嗯、 要选过几届区议员咁样上去嘛。 嗯嗯、 李慧琼子他都要在九龙城选个区议会咁样上去嘛。仲、 嗯、 要是曾玉成去栽培他嘛。 嗯、 但是这个周浩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坐火箭 横空出世， 仲要横空出世是什么连老屎忽王国兴日日夜夜写书法食午餐肉搞到咁计划去对抗长毛拉布功在党国、 嗯、 都要让路给他、啊、是吗所以这些人呢自然呢本身的能力是有限这个是必然的、 嗯、 如果有能力的话也都不需要走那条路、 嗯、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问就是为什么中联办栽培的建制派一定是柒的呢、 啊、我告诉你又拿周浩鼎来做例子了呢条友嗰阵时候咧，其实做区议员已经系俾当地居民投诉佢嘅，即系话咧，佢做新界东补选嘅时候咧，其实当时最多嘅新闻就系有关咧佢所处嘅区议即系东涌嗰个位置咧，嗰阵时咪有一个咩东汇城啊，就因为嗰个 UA 戏院，好似系 UA 戏院，一嗰阵一间戏院咧，就系要即系收 执笠， 执笠唔做咁。咁呢件事咧，咁啊嗰个嘅哪吒咧，喺个个哪吒叫咩啊？哪吒叫做突然间醒唔起个名，即系做个哪吒嗰个女人啊。咁、 嗯、 咧就喺个论坛嗰度就质呢个周浩鼎，即系话喂，你有冇帮人哋挥过啊？咁样，我成功争取到啦，搞掂咗啦，咁样。咁、 嗯、 后屘呢件事梗系。證實為假啦，咁、 嗯、 啊，然後跟住咧就俾嗰啲當地嘅居民咧，東涌居民就鬧。總言之，呢個人咧係佢做區議員咧，啲人都話我常唔見你嘅喂，你去邊啊？即係同你頭先所講嘅其他咩？你話陳克勤啊嗰啲唔同嘅，佢、 嗯、 就算做區議員都係一個失敗嘅區議員，一個咧係懶嘅區議員。 喂，你諗下梁振英幫你背書，夾硬要求民建聯，本來由功能組別嘅夾硬將佢懟上去參加超級區議會。就擠走了工聯會的老臣子王國興。 嗯， 那你可想而知啦。今次打龍通事件咧，我覺得實際上就是咧，佢同一個字頭吹雞做嘢啫。 呢、 這個唔係民建聯與特首辦夾計，我覺得。 嗯， 我覺得嗱，陳克勤都講咗嘅，其實佢個黨團係唔知情。 唔知嘅， 係唔知情。 嗱，點解咧？嗱，除咗陳克勤係一個印證之外咧，你要知道。嗰、那個個文件當中咧，叫 CEO， 跟住一個叔，跟住 CE 咧，嗰部電腦係嚟自梁振英本人嘅電腦。嗱，如果點解要用到梁振英本人嘅電腦咧？你哋大家都諗一諗就知嘅，就係梁振英根本唔想任何人知道。 Yes。 包括邱腾华、嗯，包括呢一个 邱平飞，包括其他所有嘅刘艳啊等等呢啲， 唔想。 我話俾你聽，我知道，如果真係特首辦。要指使建制派做嘢嘅程序係點嘅？通常咧就會由特首辦主任，即係話由邱騰華去出手嘅。咁然後佢個對口單位咧係唔會接觸民建聯或者工聯會嘅個別議員嘅。 嗯， 佢個對口單位就係民建聯嘅黨團召集人， 嗯、 即係話陳克勤。然後佢會將個 brief 好清楚話俾陳克勤聽，我想點點點。然後陳克勤就會翻去自己用佢嘅方法去修改嗰啲文件。然后是不会 send soft copy 的是用 hard copy 的形式交给这个调查委员会。 这 个就是 top purple procedure。 所以我都强调一件事今次的阿鼎所做的事其实讲真的 佢嘅啲老大呢係做过好多次㗎啦。 係，但係唔係佢哋有个規矩嘅，所以陈克勤点解今日记者会你见到佢呢都顶佢唔顺嘅原因就係咁。 不过呢 規矩就要经。 係啦。 即係话你大家建制派都啦，唔好以为呢建制派同政府嘅关系呢唔係皇帝同太监嘅奴才关系。建制派都要免嘅。所以佢哋呢有个制度嘅。你係唔可能因为时间关系我帮你改埋啦用你个名字发入去啦。今次的恶劣的情况呢我相信呢是连曾玉成都顶不住。 所以陈克勤不是讲只是做得没那么好。即是不是说他做得不对做得没那么好。这 个就是以往的做法现在就是这样你个契哥契细佬两条友在个衣柜那里搞定然后就怼出来。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的做法。所以说恶劣啊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亦都是 所以这个做法。 不是说建制派班友不契弟。是只不过以往的契弟都有一个程序的方式。 唔系，我曾经一出事嘅时候，我就写过例子啦。我话等于咧，一个女人就同佢个老公讲，话嗱，你滚还滚啊，你唔好俾我见到啦，最紧要唔好俾我嗰啲嘅亲戚朋友见到啊，保留翻啲颜面俾我啊。 系啊，嗰阵时城中某富豪离婚都系搞到嗰啲女明星打电话去讲粗口闹嗰个大婆啊嘛，冇晒面啊嘛，跟住仲要俾人 录 咗音，然后播周围 咯，系啊。你而家基本上搞到咁样，咪即系会即系连香港人，你即系当佢哋即系个视觉效果系咩咧？喂，你真系当我哋冇道啊！而家搞到咁张扬。不过嗱，我话今次件事咧，其实系可以隐含住两样。第一，头先我先讲，点解要喺梁振英嘅电脑嗰度做？系因为佢系唔想任何即系 between 咧，佢同阿呢个周浩鼎嘅啫。between 佢两个， 即系佢哋两个喺衣柜里边搞咯。 嗱呢一样嘢咧就显示出689身边佢都冇乜边个人。 嗱我话俾你听，佢好简单，佢第一佢唔信邱腾华，因为邱腾华将会出任下一届奶妈政府嘅高官。 嗯， 佢亦都唔信其他公务员，包括系嗰啲嘅 CEO office 里边嘅 AO。 嗯， 亦都唔信佢自己嘅新闻秘书，因为嗰个系新闻处嘅公务员。好啦，有一个叫特别助理，佢自己带入去嘅叫做邱平飞，佢都唔信。呢个系老咗文汇报出身嘅， 唔系用佢部电脑得啦。 如果唔系唔使啊，你叫佢行去阿顶 office 嗰度， 去阿顶 office 做啦， 喺阿顶 office 嗰度打影得啦。所以点解就系匿喺衣柜嗰度自己帮佢改呢？ 仲系 一个 系喺佢自己间房啊，因为嗰部电脑喺佢自己间房，即系话佢系完全唔想任何人知道。 是啦，咁所以呢阿鼎之所以帮助呢个梁振英同佢出柜呢，就好多人就话会唔会係卧底呢，其实笑佢就当佢係卧底。因为上个礼拜我哋都笑过㗎啦，民建联整咗个 mascot, 嗰个嘅呢个吉祥物出嚟呢，个头係 25。哇仲認晒真係 个头係有25呢两个字嘅，咁所以大家就乘机笑。 到啦， 但周浩鼎绝对唔係卧底，佢只不过係柒。 唔系成个民建联， 所以陈克勤帮佢兜今日咧，就亦都系一个公关灾难嚟。 嗯， 就系话嗱，如果我哋系冇嘢隐瞒嘅，如果我哋隐瞒嘅话，我哋就唔会咁样嘅方式 send 个 soft copy， 我哋会印出嚟 send 个 hard copy 去委员会啦。错呢样嘢系因为你柒，所以先俾人捉到应， 捉唔到咁咧就系冇事咯。 系啦，就呢个就等于陈克勤嘅逻辑。 唔系代表你系老实嘛，大佬。你咪你俾我捉奸在床，又跟住我承认啦，我系真系同佢通奸啦。咁叫做我冇讲大话咩？ 喂，即系等于好简单啫。我系一个强奸犯，我强奸咗人之后俾人捉住拉咗我，咁然后我上庭或者我去差馆落口供，我同个警察讲我光明正大噶。跟住个差佬问你光明正大？佢话系啊，如果唔系我点会俾你捉到啊？同等咁 stupid 嘅逻辑，出自第二个立法会民建联议员党团召集人之口。嗱，呢个叫唔系 word 101啊，呢个叫逻辑101。就大家俾细路仔学习下，真系嘅喺呢啲咁样嘅荒谬剧里边咧，佢起码都除咗食花生之外咧，学翻少少逻辑。你犯罪俾人捉到，唔系因为你理直气壮，系因为你自己。冇办法去逃避，系断正啊，系因为 断正啊嘛。你可唔可以真系俾人阿老婆发现你同个女人喺埋张床嗰度，然后跟住同佢讲嗱，老婆，我对你几 honest 啊，我几咁诚实嗱，我冇逃走啊，吓、啊，我而家同佢一齐喺张床嗰度俾你啊见晒，咁你睇下我几咁诚实。 你试下俾老婆捉奸在床， 用陈克勤的逻辑跟老婆解释、啊、你解得通的话我给个头你做凳坐真的。 第二 我没事隐瞒的你看我衫都没穿。 衫都没穿。如果问我即刻走。 如果问我即刻走啦即刻走回来底裤啦底裤我都不穿。 你看我几尊重你。 我看我几尊重你。我什么都没有违规的。啊即是呢啲人咧， 仲有啊， 香港嘅人愚弄全香港嘅人不得止，仲要做咗坏事，做咗呢啲咁样嘅核突嘢，仲要到今日啊，讲紧呢一个 moment 啊，仲用一啲咁样嘅伪逻辑去愚弄香港人。你谂下，连成个党成班友啊，都系契弟，唔该曾玉成做下嘢啦，叫佢哋全部跪低同香港人道歉啦，真系 冇权噶啦，曾玉成。头先嗰个例子咧，再补充一句啊，嗰、那个老公仲讲：你睇下我几爱你，我大肚噶，即系佢哋而家民建联，无论系民建联或者系六八九咧，等再讲埋六八九，佢哋嗰啲嘅逻辑咧，系去到一个咁荒谬嘅境地，即系话咧个老公出轨，佢仲可以将佢讲。讲成咧就系我系几咁爱你，因为我即使出轨， 好彩新闻处唔发呢个采访证俾网媒。如果我入到去嘅话，我今日嗰啲记者，我都真系客气啊！如果你谂下，如果陈克勤咁样讲，你唔真系车巴佢啊？ 嗯、 你谂下，即系讲啲咁荒谬嘅嘢，即系你当我傻啊！真系，即系你当我而家拍紧《家有喜事》啊！周星驰都话喂，月经前紧张，四眼仔，你唔系当我傻噶系嘛？你冇问住。 哎，你讲嘢下次我唔饮字啊， 唔好喷住，休息一阵先。 明哥，